check in 影相，要个个知你即将去边，买对波鞋又 upload 身上 ，tag 埋个 friend 等佢知道得噶。 厄拉系上网嘅原动力，厄拉系生活嘅必需品。拍完泰河肥菜 Amber Eric 星期三晚同你厄拉一周。 我有你哋嘅认同就够。 大家好，我系刁文牛。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regasin.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咁啊，翻翻嚟第二次足球频道啦，翻嚟啦，翻嚟啦！ 呢一节我同阿师兄系会唔出声噶啦， 好彩多个 你唔好出 嚟，多个人嚟 J 一 J， 因为咧，即系我发觉咧，就阿黄浩东又帮手铺咗段嘢出嚟啦，呢、个曼联网咧。改制后欧联呢系未试过有球队卫冕成功、就由我哋淘汰上届冠军吧。呢一节呢将会交俾曼迷的与呢个曼王之王嘅杰斯。 又唔好咁讲啊。 飞机的一节。 我哋要照顾唔同嘅球迷㗎嘛。喂屌你喺。阿仙奴呢十年冇撚攞冠軍，我哋成日都講阿仙奴啦。冇、 話你冇講阿仙奴，屌你！ 我哋咪成日都講阿仙奴咯，咪就係咯。我哋會唔會唔撚講阿仙奴啊？ 會噶嘛， 係咪先？即係利物浦咁撚當擔啦，我哋都講啦。 屌你唔好咁撚北上啦，兩個都屌你老 母！有你， 係經一嚟咗，經一嚟咗， 未講已經好撚多，但係嚟咁你知道我而家做， 因為要 好難做啊！而家啲節目， 我哋有啲拆仔，譬如 Patrick 頭先講。等咗五日就係等啊！我哋啊，萬王之王啊，傑斯嚟打飛機 啊嘛 ，OK， 走就當我 J， 唔緊要，還掂我星期三晚都 J 喺到依家，唉，好開心嘅，我打飛機係最開心嘅。咁啊，嗱，咪但係咧未 J 之前咧講少少嘢啦。嗱 ，Ben Robin 嗰度有單新聞，其實都自己值得讀嘅。廣州恒大就將會係派呢個 U17 隊伍咧就參加五月中進行嘅香港國際七人賽，同場咧就有車仔曼城。咁啊咩爪卡數咩 維卡數 哦扭卡數喂屌佢寫清楚啲大佬呢啲人唔識讀啊， 唔 抵我啊好歐好撚歐添啊大佬我，仲有啲咩維拉我知，格流我都知，格拉斯哥流浪，李斯特城我知，加上咧仲有香港幾支隊伍啦，希望到時咧多希望到時多多入場支持，唔好嘈住，睇下你 Ben Robin 講嘅。我会支持，我支持呢、這个 纽卡素， 纽卡素 ，OK， 好，杰斯大哥，烦请讲出咩啊？我食紧欧贝，冇食呢啲唔捻当嘅废话嚟嘅。咁啊，其实呢个礼拜我睇咗场亚冠嘅，咁啊呢、這个恒大就会对，就对住啊南韩嗰队去，我都唔知咩，系嘛，系嘛，全北嘅车仔，OK， 咁啊3-1。应该是3-1如果冇记错。 咁、哦、啊 够啦。 赛前諗住都有得打下咁啊恒大主场啦就打落就真係冇得打啦。咁同埋就係、是、,ok, 食力我唔讲啦。食力因为我打咗两队我冇乜点睇跟开咁所以我唔知啦。但我只係想讲个感觉就係、是、呢即係恒大个主场呢即係好有威力嘅。因为点解呢淨係个天气都打撚死人。大佬一打 緊波 嗰埋大回南啊嘩你睇到 係咪星期二啊 禮拜三 嘩 即係濕到呢即係你真係唔係普通人可以踢到啊咁啊其实有你喺度睇成场波呢係有啲残忍嘅。 唔係嗰啲唔係大回南啊嗰啲霧霾嚟嘅啲毒氣嚟嘅真係。 霧霾加大回南啊咁你真係好啦就係、是、即係譬如你濕嗰啲濕氣係有毒 㗎。係啦。 咁你其实见到恒大嗰几件都打到 扭扭企啊！因為你知道其實都係嗰句啦，我真係唔係抽水嘅，即係你睇到嘅時候，你鄧恒大嗰兩個外國人咧係好撚慘嘅，一個叫迪亞文迪， 冇錯， 一個叫做一個叫咩啊？喂，你阿師兄記得個名啊？南美中鋒嗰件啊， 穆里奇啊， 傑神，傑神，佢好難記啲名，你真係慘到你。最慘的，如果我是迪亞文迪，我真的屌柒你嗰啲隊，即係屌柒自己啲隊友。喂，走啊，大佬，大家都咁辛苦啦，大家知道大回南啊，你老尾，大佬你自己係生活喺呢個國家十幾二十年，你係咪你應該習慣過我啊？ 嗱，咁 我要辛苦過你， 我認你機啦， 我唔撚走啊， 我認你機啦， 我得踢死 頂你，頂你啊！你收700万欧元嘅，你梗係跑啦，大佬，我唔係收700万啊！ 迪亞文迪係踢得好好啊，瞻前顧後真係。即係大佬，即係抵收足人工嘅嗰條友， 收足人工， 收足人工。 就係因為佢哋住到十幾年，知道啲天氣咁，所以先唔跑咁快。係 啊， 跑完真係會氣管病 嘅。係啊， 唔係可能打一年瘦身㗎。係 啊， 冇人性。咁所以就睇一場啦，咁啊冇咩特別嘢再跟進啦。如果一陣有時間啦，因為佢抄翻喺個電腦喺我部電腦入邊嘅，而家冇抄咗。咁啊即係上一兩個禮拜，其實有個網友咧就同我分享咗一個，哇！我唔知係咪內部喎，佢俾我嗰張嘢咧紅頭文件嚟嘅，係恒大內部一份文嘅一張通告，就係今屆恒大嘅獎金嘅。咁啊，哇！咁嗰個咧陣，如果我揾得翻咧，咁啊玩下一節啦，我哋先可以再攞嚟讀下啦。 攤撚咗個糧袋啊！ 嚇，係啊，唔知啊幾過癮嘅嗰個。咁啊 ，OK， 咁啊翻翻嚟即係講下曼聯啦。咁其實歐聯咧，其實咧都仲有少少補充嘅，就係咧。喺歐聯今屆咧，都係歐聯歷史上第一次個八強咧， 全部都係小組首名， 全部都係小組首名嘅。 嗯， 咁仲有一樣嘢咧，仲有一樣嘢，大家可以 check 下。 嗯， 其實咁啊，嗱，開始 J 啦嚇，曼聯反底3-0贏奧林匹克高斯咧，都差唔多應該係歐聯歷史上咧，即係輸頭 round 輸2-0咧，可以反底出翻線嘅。如果呢、這個呢、這個咧， 有人證實咗係唯一一次， 係真係應該係唯一一次嘅咁啊，竟然發生喺莫耶 B 身上，唔係啊， 係 歐聯歷史啊， 好似係 冇球隊試過頭 round 輸2-0咧，跟住然之後咧，第二 round 係贏翻嘅你唔使咁嘅面色， 靠網 友 check check 呢個我唔敢100%證實，不過都九啊。 你唔好講到我面色好差，我純粹係我係諗下係唔係啫。你唔好咁樣。 好， 個段呢啲咁嘅資料係都九成㗎啦。 嗯，十足。OK， 咁啊嗱，點樣 J 法咧？咁我首先講啦，嗱，禮拜三晚其實大家冇咩希望㗎啦。咁首先就 好有希望㗎， 算嗨翻一場啦。OK， 即係第一個感覺俾我個感覺就係、有少少記得翻90年咧，即係當大家已經準備定炒費格遜嘅時候，咁費格遜就喺個足總杯度攞翻贏翻場水晶宮，咁跟住然之後咧就嗰場波之後，咁啊費格遜就坐翻喺個帥位嗰度，咁啊先有跟住嗰26年啦。咁啊莫耶 B 會唔會係咁咧？ 唔會， 機會嘅，但係有啲嗰個 feel 嘅，即係大家都已經 我冇你整得咁緊要， 但係起碼嗱，即係嗰場波到蘇花嚟講，今季 最唔係應該咁講， 係一場最漂亮嘅賽事。 今年啦。2014年最好嘅一場啦，應該咁樣講係呢一場就打得咁又要咁講嘅，即係我覺得第一遇著個對手啦，真係個對手比較弱啦，始終都係嗰句。如果你話 正 其他第二嘅就係話，即係我諗 都話懷疑啦，啲網友真係犀利嘅。繼續， 我喺波桑嗰陣時都講過就係話，即係。奧林匹克高斯究竟有冇做咗功課咯？即最後嘅打法就係一樣嘢啦。 冇做功課， 搶都唔搶嘅。 我解釋俾你聽，我嘅理解係咁嘅嗰場波。嗰場波嗱，首先就係咧，首先你要睇翻賽前先。 嗯。 賽前咧就是一個好幾震撼嘅謠言嘅，嗰個謠言就係咩咧？打埋呢場 莫耶 B 呢個 sacking 莫耶 B 呢個計劃已經正式啟動啦。曼聯幕後咁就話就話有嗰、那個謠言就係咁啊嘛，就係、是、打埋呢場就可能已經有個 plan 走出嚟，就話咧可能會即刻炒莫耶 B， 跟住然之後就傑斯做暫代領隊，就等下一季咧就係、是。請雲高爾，因為雲高爾咧就即係去熱刺嗰個機會可能減低咗咁樣，有一段咁嘅傳出嚟嘅。好啦， 咁然之后开波前呢你见到杰斯就正选出场喎 ,ok? 咁其实杰斯正选出场呢好简单啦，喺个 dressing room 度佢都摆得正选啦，咁佢都执对，佢咪队长啊嗰场波唔知啦，咁总之最有江湖地位系佢啦，咁佢就会讲嘢啦，咁佢对住嗰十一个正选点讲啊？ 嗯， 系 忘记晒莫耶 B 佢啦，呢场波我哋打我哋自己嘅波啦，有乜嘢以前我哋练过嘢，全部撒翻晒出嚟，咪捻你莫耶 B， 系咪噶？ 咁咪赢咯， 系咪噶？ 咁你睇到上场波嗱， 系 第一嗱，嗰场波打得最好嘅，即、就、系、是、你奇景嚟嘅，就系、是、其实。即係有幾個球員打得好嘅 ，OK 嗱 ，head trick 嘅 文佩斯 久不如啦嚇、啊，我跟翻你哋通啦 ，OK， 咁 OK 嗰個唔使講啦，入三球嗰個真係嗰、那個一定冇你冇得彈佢啦，朗尼瞻前顧後好嘅、嗯，但係我話俾你聽，如果你問我揀，我會揀一對嘅防中係睇得最好嘅，一個係 卡維克， 中一個就係傑斯， 傑斯啊， 冇錯，緊係啦，中堅嘅中斯都好， 我想講 中斯都好， 係啊， 但係傑斯係出奇地好。大佬俾朗尼嗰球，俾朗尼嗰球远程系佢俾嘅弹柱 ，OK， 然之后十二码廿五分钟嗰球波，云佩斯俾人撞低球，又系佢俾嘅，俾好多个 long shot 啦 ，OK， 咁同埋就系嗰对防中其实个截击系你系今届即系少见咗，系好多波可以做翻个截击啦，同埋个截击完之后啲波系可以做翻嘅，咁所以呢对防中我觉得系。即係踢得最好。 好啦，最值得表扬淨係得两个防中人。 嗯， 最值得表扬我觉得唔係喎。 你觉得呢？ 迪基亚囉。 啊 唔係迪里係要赞佢嘅。係。唔係佢就失職添啦。因为佢嘅表现应该通常都係失一两球。咁係㗎呢成队成场波即係用一个曼联球迷嘅心态去睇其实个起伏好大啦。所以你我哋好开心上半场追返嗰个修复嗰个失地。五十零分钟下半场云佩斯就入一球。咁、 嗯、 大家一路就叫緊快多球啦快啲入多球啦但係入唔好 嘅。 OK， 咁然之后呢你又会諗喇喎迪里系好稳定㗎嘛。你冇可能 clean sheet 㗎嘛一球就收可以即刻收皮。你嗰场波路系啊系踢得好好踢好。但係到最后应该我哋都系出局嘅。咁、嗯、但即系你系真要打到最后一分钟、嗯、哦真系吹场鸡啦。我哋真係出線啦又可以打多兩場啦咁係真係開心嘅、嗯、即係我覺得俾返少少恩惠俾所有曼聯嘅球迷啦唔好咁殘忍啦大家 ,ok, 大家已經折磨到啲曼聯球迷已經 嗰場 搵個窿匿埋 我真係想知道傑斯個 team talk 係咪真㗎 唔係我作嘅啫，但係唔係我推測，OK， 但係不遠矣啦。 唔係打嗰場， 如果唔係我都冇知阿叫傑斯啦。 但係嗰場波 唔係，我覺得半場咧，我偏向阿傑斯嗰個通喎，唔係偏向阿獅子個通喎。 係 佢傑斯應該係講係你班唔加 獅子係咩通啊？可唔可以復上 先？場波再唔俾心機踢嘅話咧，你扣人工啊！仆街，大家保住份 量。黐線啊！你一傻嘅真係，屌你啲利諗啊！真係嘥氣。喂，梗係冇呢啲咁嘅嘢啦，扣唔扣人工而家唔係一個問題。OK， 你要咁講，我話俾你聽，唔同錢係冇關，呢、這個已經去到個尊嚴嘅問題。OK， 咁我好慶幸見到嘅就係對波仍然都起碼仲知醜啊。OK， 對完利物浦仲知醜，打翻一場好波先啦，真係一場好波。呢場波其實你譬如話我記得有個網友喺我唔記得邊個啦。喺足球频道 Facebook 话，喂呢场波打翻个老废方，冇乜老唔老废方， 唔系呢样嘢。 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打翻个虾出嚟 ，OK， 信心未必系完全百分之百，但系起码啲波系 moving forward 嘅 ，OK， 你见到所有人攞到个波又好，攞唔到个波即抢 ，OK。啲波可以斷，但係即刻搶，有波就 moving forward。你相對翻大佬對住利物浦嗰場，淨係個雲佩斯你見到好唔同啦。嗰、那個雲佩斯冇供應，走嚟走去，走好撚多，喺個球場走好撚多範圍，交廿幾次嘅傳送，嗰廿幾次嘅傳送，只係得四次係向前邊傳嘅咋，有廿二三次係。都是向后向环嘅啫，因为冇位俾啊，大佬啲波。 佢讲啦，云贝斯嗰场嘅传送系同我哋龙门一样啊， 系啊， 个次数系一样啊，十几次嘅啫。 七次嘅又好似系， 有啲有另外一个统计就27次啦。但系总之系啲冇意思嘅传送啦。咁但系呢场波你见到嘅就系、是，即系我好开心见到对波，起码啲人仲即系 有少少奇， 攞翻个虾出嚟， 有少少奇怪嘅，应该咁样讲啦，就系话即系你见到唔同呢一场波同过去唔同嘅，就系话第一样嘢冇所讲嘅，你两边勾斩先啦。OK， 你见到就系话头先杰斯所讲，中间逼完之后，而系有少少地面可以做得到嘅，即系呢样嘢系我谂。由2014年開始係少有地見到曼聯會有呢啲波做下嘅。 但係我覺得發展成嗰日歐聯嘅情況咧，我會覺得係起碼朗尼同雲佩斯對利物浦嗰兩嗰場咧，基本上就好撚 hea 嘅。 反而我唔知佢係咪留撚翻歐聯嗰陣，佢又好撚。 唔係留就一定冇得留㗎啦。 留就冇留。 解釋佢哋個表現。 嗱，阿京一令我想起兩位仁兄，一個咧就叫做鮮美獵立，一個咧就叫做加力茶。我又好推薦大家啦，不過你未必有嗰條片啦，咁啊如果自己有，我一陣就可以分享俾你哋啊，就係、是、呢個咧，即、就、係、是、星期三晚對奧林匹克比亞高斯之後嘅 Sky 嘅賽後嗰個評述啦，咁、你見到咧，即係今時今日嗱三個人，一個就係詹美列納，一個就係加力查，一個咧就係加利利維嘅你啦，加利仔。咁你首先要講下啦，加利仔拍住加力查今季開始噶啦 ，OK。唔係上季好似又冇啊！ 上季 冇，上季冇。加利查上季同踢 大部分咧，嗱呢對利撚曼聯嘅孖寶咧 ，OK 喺英國咧，其實即係成日都好多人好中意睇嘅 ，OK 呢對咁嘅足球評述。咁啊，加利仔首先就係、是、啦，加利仔因為早即係如果講喺評述嘅生涯，佢早出道過比阿加利查更加早出道，咁所以其實喺英國咧，好多人都好中意睇加利仔。但係咧嗱，我嗰晚咧。即係睇住嗰個賽後咧，其實咧就真係哇好過癮過癮嘅，即係點咧？即係你見到成個加利仔就一隻好似一條死狗咁樣嘅，咁啊隔離就有兩個嚇利撚拍檔啦，OK， 特別係嗰個加力茶 ，OK， 咁我。你話我可能我有啲偏見啦，但係嗰個加利查真係好撚嚇人真，因為點解咧？其實值得理解啊，因為點解咧？佢自從佢退休，佢走轉咗去做旁述之後咧，佢長期成日都係會拍住加利仔啦。咁佢拍住加利仔，其實嗱咁講，加利仔講波係真係供應比佢好撚好多啊。譬如話即係有 sense 啲啦，持平好多啦。但講真嘅，你唔好真係唔好笑我，因為我睇得多加利仔，加利仔好少執埋去曼聯度講嘅，同埋比較技術性嘅。但係然之後咧。仲有啦，就係、是、因為佢嗰個發音咧，係大家都覺得舒服好多。加利查咧就覺得一撇撇嘅，即係全然英國人都覺得佢係咁樣嘅，即係你一撇撇嗰啲鄉下佬講嘢咁樣，所以佢係冇，即係佢不嬲都唔係太過有觀眾緣啊，唔係太過討好嘅。咁好啦，咁自從呢個禮拜日啦 ，Super Sunday， 利物浦贏完曼聯啦，哇！你睇到咧好似鬼上身嘅加利查，咁個加利查賽後咧。就好似頭先阿京一咁啦，不斷咁追問呢個紅魔撚，你點解釋啊？你點解釋一個人曼聯打咁撚閪啊？啊啦啦啦啦！你睇下，你嗱，如果嗱打翻呢場咁樣，咁啊利美咪冇撚得同你打啦，乜、哇，係咁不斷咁啊！我要你解釋，哇！咁嗰個街仔見到咧，就係一路咧又坐直個身。到慢慢又縮下，成個人耷曬頭，由得你兩個講，怕撚咗佢哋，係我仔，即係咧，好似失業咁撚樣，即係最後嗰個感覺要失業。 其實咧，我想講阿傑斯啊，你先講嗰啲形容詞咧。對上三年前咧，我對緊住你嗰陣時， 差唔多， 都係差唔太多。 你發覺，所以你發覺贏波係大撚曬，因為 咁樣啦， 係啊，唔係啲咩？嗰個加力柴覺得全部嘢我有道理。 所以咧，頭先 你點解釋啊？ 頭先 咁樣係咁樣講， 逼曼聯 係啊，逼死嘅。即係如果你有眼大光燈喺阿加力柴嗰度咧，佢就揸住眼大光燈，係咁懟緊住阿加力仔啊。 所以今年你曼聯等咧係未撚衰夠㗎，有撚埋衰，繼續衰撚多幾鑊先得㗎。 喂，我追緊時間啊，你唔好咁撚過分啊。 唉，唔好講住佢。 其實你冇得解嗱，我咁講啦，兩場波應該要撈埋講嘅。我嗱有頭先第一次你未嚟之前咧，有啲網友就話點解仲唔安撫下啲曼聯球迷 ？OK， 咁我嘗試安撫下大家啦。即係首先嗱，要講翻星期日嗰場波，梗係痛啦。即係我覺得其實輸就一定係輸咗，技術性係被擊倒嘅 ，OK 冇得打嘅。咁我覺得其實如果你係一位曼聯嘅球迷，即係 其實我覺得其實都唔係一件好，唔係一件壞事嚟嘅。即係嗱，嗰晚我同阿卡卡一齊睇波，即係起碼其實你可以測試到自己。首先就係你嗰個痛有幾痛咯。即係如果你睇到卡卡，如果大家即係我第一身啦，嗰晚我即係睇住卡卡，你就會知道佢係一個大黑曼聯 fans 嚟嘅。即係最印象深刻嘅就係非常大黑，可以話俾你真係噶。即係嗰晚我同佢喺 Red 角度睇啦，即係我最印象深成晚，即係嗰啲對白唔出得街㗎啦 ，OK， 已經完全唔出得街㗎啦 ，OK， 咁係啦，即係所有利物浦正選嗰啲球員都係佢嘅殺父仇人嚟嘅，咁啊最印象深刻就係當謝拉特射第三個十二碼啦，大佬呢個係英超歷史上可能係第一個球員用 十二碼嚟 check啊嘛。第三球一唔入嗰下咧，我真係唔識形容俾你聽。其實我應該，如果可以拍翻條片，你真係見到卡卡嗰個心，嗰、那個心真係，即係哇，即係對謝拉特嗰種 怨恨。 係啊，當佢一唔入嗰陣時咧，唉、哎，我無謂複述啦，因為太難聽啊，嗰啲説話淨係難聽到直情係即係 red 架都唔出得街嘅。但 突破網台標準， 突破曬啊所有標準。咁但即係嗰種你就見到嗰種痛咧。即係我哋當然係痛嘅，即係係痛。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即係如果你冇呢種痛咧，你真係枉為一個即係呆黑嘅曼聯 fans 啦。咁輸係輸咗啊，輸俾利物浦係最痛嘅。即係我寧願調翻轉輸俾奧林比亞高斯，但係你同我贏翻利物浦咧，已經好開心。 夠唔夠杜森拿入你最後一球嗰下痛啊？ 邊杜森拿邊球啊？ 3-0。 前一季賓尼啊，唔係但唔係喎，前三季賓尼迪斯帶。 O K， 唔係嗰啲我坦白同你講啊，經一我真係唔記得曬㗎啦。 O、 okay, K， 因為 記得㗎啦。 因為我從來我都冇當過利物浦係對手啊。咁啊，今屆好開心啦，會當翻利物浦係一個對手咯。即係嗱，對我哋呢啲上咗年紀嘅，講真痛亦都唔會痛得太耐，因為。啊！ 但係阿佐敦軒達神就話都唔係對手嚟嘅喎， 唔係你講 都唔係好講，即係好平常啫。 你可唔可以解釋先啊？贏曼聯好平常， 佢自己講嘅。 邊個講啊？ 佐敦 軒達神，哦。咁佢呢啲無知啦，入世未深啦，即係贏大佬贏曼聯，贏曼聯，我諗你睇到謝拉特，你 睇謝拉特啦， 謝拉特就知道 老細。 唔係，即係我想講嘅就係嗰場波，嚟嗰場波係打得好，係好差嘅。你抵利物浦贏嘅條中場係俾人哋打到爛曬啦。咁然之後就係嗰個 diamond 嘅中場其實繼續可以發揮到啦。同埋講真啦，嗱即係我先講嘅就係我自己會咁睇啦。即係打完嗰場波之後，自己隊波正式喺個聯賽度已經都。完全冇希望啦，宣布完全冇希望 ，OK？ 咁你睇到其實好多嘢係痛嘅，但係呢，譬如話我有個網友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問我，佢話：喂，你隊波冇撚咗，其實都係抽水嘅，你又想最想邊隊攞冠軍啊？咁我可以同你講啊，但即係我可以即刻，我而家即係我都呢、這個問題其實我要諗嘅，我即時真係答唔到你嘅。但係如果 OK 喺曼城、車路士、阿仙奴同利物浦裏面去揀咧， 利物浦 我會揀利物浦嘅。我真係會揀利物浦嘅嚇，即係唔係話擦你哋鞋，或者唔係抽水咩都唔係，好簡單。因為我自己分享下我自己啦，我睇即係由細到大，我睇英格蘭嘅足球咧，第一我係最憎倫敦嘅球會嘅，咁啊，所以咧車仔同阿仙奴咧，我係阿仙奴唔使講啦，我一定揀唔落手嘅。OK， 車仔我係唯一一隊我尊敬嘅倫敦球會，但我都唔會揀嘅。曼城唔使講啦，係死敵，同事嘅死敵。利物浦我都係點解會揀利物浦，即係我都講咯，冇所謂。如果個天係要曼聯又要得返十零廿年嘅，喂呢、這個你要認命嘅，你要信。咁如果今季係一個開始，由佢啦。我可以再重新 set 個對我自己嘅波嘅標準，就係、是、如果係真係屆屆冇歐聯冇歐霸嘅，冇問題，大佬你幫我每一季贏返兩次利物浦就得㗎啦。就算如果利物浦嘅年代正式又再開始都冇問題，因為即係我都講過，起碼利物浦係一隊，即係你點講呢，你點講都好，利物浦同曼聯起碼我會覺得我起碼仲可以揾到一啲英格蘭味道，或者有仲有一啲蘇格蘭味道喺入面嘅 嘅，即係好似個紫砂茶壺，你仲揾到嗰陣嗰座嗰壺茶嘅，即係嗰啲茶味啊！你仲會喺呢兩隊波度揾到，咁咪輪住咯。因為即係如果你宏撚觀啲去睇嘅，如果你覺得英格蘭足球係應該要出頭嘅話咧，咁我都係嗰句，我希望嘅始終都係唔係曼聯就係利物浦啦，即係冇乜所謂啦。咁但係倫敦球會，你即係我自己嘅偏見啦。我從來因為倫敦嘅球會對我嚟講咧，就第一我唔中意倫敦人嘅，第二倫敦球會從來都係傲慢嘅，仲第三就係倫敦球會講真啦，喺英格蘭嘅歷史上。即係聲啊大大啊，但係究竟係即係可以代表英格蘭足球有幾多咧？即係呢個係一個疑問，或者係一個可以爭論嘅一個 topic 嚟嘅。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對我嚟講我覺得輸俾利物浦係真係痛嘅。即係我想同所有曼聯嘅球迷講就係、是，如果你覺得即係點講咧？如果你睇翻嗰場波，你一種好痛嘅感覺，其實我恭喜你啊！即係你仍然係一個戴黑嘅曼聯 fans， 或者你好撚憎謝拉特。你而家如果你而家先明謝拉特有幾乞人憎咧，我亦都恭喜你啦！即係你仍然都係一個曼聯嘅球迷咯。咁我覺得即係足球同人生係一樣嘅，有起有跌。咁即係呢啲即係我諗年青嘅曼聯球迷要學習啦，真係要學習啦。即係對波真係即係已經係好大鑊㗎啦。咁你仲有一樣嘢就係你話對喺利物浦對曼聯嗰場波，另外一樣嘢好痛啦，就係當見到利物浦嘅球迷即係舉住嗰張橫額寫住莫耶斯你係 football genius 嗰樣嘢，真係即係你會睇到呢樣，你會睇到即係點講咧？即係第一喺利物，你會睇到一樣嘢就係、是。原來喺利物浦嘅球迷眼中，我遮眼你呢個咁嘅領隊啦，大佬呢個領隊喺 Merseyside 十幾年冇，即係利物浦眼中嘅球迷係根本從來唔當你係嘢嘅，而即係好不幸佢而家今時今日喺奧脫福啦。同埋呢個係一個即係點講咧？仲有一樣即係頭先講漏咗，希望大家唔好介意啊！即係我想再講多少少，即係呢個係一個英格蘭足球嘅，我鍾情嘅英格蘭足球從來都係一個東北嘅 ，OK。即係唔係喺倫敦嘅，咁我覺得即係譬如話，無論愛華頓啊、利物浦啊、曼聯啊，或者甚至以前或者附近嘅列斯聯啊等等啊呢啲啊，即係我覺得呢啲係更加有英格蘭味道咯、啊。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就即係曼聯球迷自己冇乜所謂嘅、啊，即係。要習慣啦，咁即係亦都要理解另外嗰四隊嘅球迷的確係好乞人憎嘅，咁但係你自己諗返你以往嗰十年八年其實都係好乞人憎嘅，咁咩球迷就好乞人憎但係即係我哋都係呢度，我成日都係鼓吹一樣嘢啦，就係話我哋呢度個個都唔同球會嘅 ，OK， 即係最緊要就係、是、捧完自己隊波，留翻個空間俾對方，咁然之後大家又可以做翻個朋友嘅，咁呢樣係最緊要嘅 ，OK， 即係足球 is not everything，OK， 咁大致上講完啦。 其實我哋已經係好俾面嘅啦，即係作為一個亞迷，我今屆最記得嘅事就係有個冚家鏟，無撚端端場波輸撚咗之後，仲要鋪幅相，再講深切慰問，我哋冇做呢啲嘢啊，我哋好大度，好有風度㗎啦，傑斯，你明唔明啊？ 唔係，我都係學另外一個車輪嘅，嗰個就每一個禮拜曼聯踢完，佢都會鋪幅相出嚟話曼聯係。流力嘅，我都系学啲伦敦捻嘅咋，即系冤冤相报何时了？ 咁、 okay? 啊，你要记住咧，你头先都有一句，早几年开始，你系做紧加力茶，而家做紧嘢， 冇错冇错。 所以咧，我都有一句 ，OK， 曼联今时今日，你继续打 J 或者点样都好，你继续打啦。但你继续打落去到咧，你都系继续俾人咒紧嘅，因为你哋系要为过去十年甚至乎二十年咧去还翻你哋以往嗰啲黑人 真的。我呢样又唔同。同意喎、啊，唉，我就唔覺得係還嘅 ，OK。不過我喂，咁我對波係當抌咁咪當抌咯，係咪先？但係唔係還噶嘛，即係。 但係又咁講咯，即係經咗頭先講話，即係要兩場波一齊講，但係好多嘢好唔同嘅。第一樣嘢就係話，即係你今場波歐聯嗰場嚟計啦，早入波係真係一個最大優勢嚟嘅，即係你見到。學你喺 Facebook 度 check 已經知啦，13分鐘，跟住最好嘅結果就係喺上半場之前入埋多一粒2-0。咁你帶落去冇壓，即係開始變相地冇乜壓力，打個壓力喺曬奧林匹克高斯度。 我嘗試下解釋下兩場波有咩唔同啦 ，OK？ 第一就係我覺得喺歐聯嗰場波咧，首先就係、是。 奧林比亞高斯是柒的。柒最柒嗰下就係、是， 終於講出重 點啦。唔係最柒嗰下就係佢同曼聯鬥功咯。 冇錯啦， 即係呢樣係最戇鳩嘅。OK， 咁但係相反，如果你曼聯方面兩場波有唔同咧，就係、是、積極性係好唔同啦。 咁 係啦。咁你第二場嗰場波係知醜嚟踢波嘅、嗯，第一場對住即係星期日對住利記嗰場波就 三個人啦、 啊，點講咧？ 拉菲爾、 其實大部分人都打得唔好啦。費蘭尼又打得唔好啦。 我覺得費蘭尼，費蘭尼， 費蘭尼 基本上都做，我唔敢話做足七八成佢個位置所做嘅嘢。 嗱 ，OK， 唔講個別球員啦。奧林比亞高斯嗰場係今屆我嘅仲有樣嘢又係講漏咗，即係我睇咁多場嘅曼聯咧。OK。解決咗個毛病咧，係以往我真係好少喺度講，即係成季呢季咧，其實有一個幾即係同費格遜年代好唔同嘅，就係、是、大家點講咧？甩波係甩得好慢嘅，即係曼聯好多場波都係，譬如你嗰日對利物浦嘅場波，亦都係致命傷，個個都要上腳嘅。譬如啲僆仔贊奴沙又要上嘅，個件件都要上嘅，或者就係隊友走動少咧，你揾唔到位交，而俾利物浦逼得好緊要，逼到後屘直情係連曼聯都變埋轉曬中場啦，吉撚曬咁啊！成個中場係吉撚咗，斷開兩截，都係鑽石嚟嘅。咁但係嗰粒鑽石就唔係自己想打嘅，係俾人逼到變咗粒鑽石嘅。咁你而喺奧運比亞高斯嗰場會睇翻一啲今屆小睇啦，就係話隊友走動好多啦。攞到波嗰個人好快甩腳啦，因為佢好快可以揾到自己隊友俾波啦。咁同埋就係你講，如果你講雲佩斯同朗尼嘅就係、是、你起碼見其實呢個由上季雲佩斯加盟以來咧，你少有見到呢兩個球員咧係多咗好多合拍，喺呢一場波係見得到嘅。咁而呢樣嘢係我哋根本一路都期待住，咁但係以往真係少睇到有咁嘅作用啦。咁最後其實都係要讚一樣嘢，就係賴恩傑斯係真係大佬咁嘅年齡，踢一場咁嘅波，踢曬全場，咁我覺得真係好爽啊！係啊，咁當然啦，唔會爽到落去啦，即係對拜仁又另外一回事，咁嗰啲日後再講啦。大致就係咁。 我諗最主要呢場奧林比亞高斯咧，就係諗住撳一粒先嘅，就最撚笨柒嘅呢樣嘢。但我認為冇問題啊，想撳一粒，但係咪真係需要一開波就要咁樣做咧？我又 信心太強，唔係我諗奧林比亞高斯係誤會咗嘅。 係啊。 佢真係覺得嗰隊曼聯已經係， 唔 係，即係佢，我諗死曬㗎啦！俾你問曼聯之後， 係 啊，太強個信心， 爭啲級數咯。其實以曼聯咁 big name 嘅球隊咧，你要分析佢個陣容咧，其實唔難分析㗎。好多官方渠道，即係你都可以攞到嘅資料。其實佢就好簡單，佢根本今場就係掹走咗馬達，因為馬達唔出得嘛，冇埋贊奴沙，少咗啲上腳。 喂，呢場好嘢喎！ 冇埋贊奴沙 ，OK， 咁啊，全部工兵嘅韋碧克，系咪先？主力就係靠傑斯扮演一個類似沙比亞朗素嘅角色，將啲波吊去前面，然之後前面又幫手緊逼，盡量拍甩啲波，其實都係玩傳中嘅啫嘛。其實好簡單呢樣嘢，就係解釋咗啦。 呢場好嘢啦，見到啲曼聯球迷終於都冇人問究竟點解馬達唔出場啦。 係啦， 好嘢啊，正啊，咁仲即係仲，我同意阿京一講嘅，我覺得咧嗰個領隊，其實奧林比亞高斯嘅領隊，如果係有啲經驗咧，其實唔需要咁樣踢㗎。係 啊， 你只要打翻手勢少少咧，喂大佬，對曼聯，就算有幾有決心，其實都唔會，都係撳掣嘅啫，都係一段時間嘅啫。 因為我睇得， 即係唔會，你只要守定咗落嚟，其實就唔會咁容易出。 我以為我真係好出其意料之外，因為奧林比亞高斯講真打防守反擊，我以為佢真係會受到。其實理論上你睇到今場佢個龍門其實唔差噶，真係唔差噶，佢執生其實唔差噶。但係嗰隊波唔係話打穩手突擊，就變咗根本就成隊波嘅實力就變咗樣。這個幾出乎我意料之外。 唔係我就係、是、我覺得冇做功課。另一個原因就係除咗你話同佢鬥功之外嘅係，其實你逼散曼聯條中場線而家係好易，即係你睇，如果做翻睇翻曬所有資料，今季曼聯即係你見我都有講嘅就話，你俾佢輕輕鬆鬆攞住 possession 嚟踢咧，就還好啲。但係你輕輕逼佢話咧， 喂， 直情佢就冧曬。 Okay, 好啦，嗱，唔係，我想趁呢節咧，不如我哋講埋少少啦，應該都唔需要講好多，就係、是。 即係講埋車仔嗰場啊，到奧巴回歸嗰場啊，好唔好啊？ 好啊！ 即係因為其實有兩場波我都打算唔太講嘅，即係譬如皇馬嗰場同埋呢個。 皇馬嗰場要講。皇馬。斯朗拿度一直都係諗住連中三元，點知又中柱又中尾。 哦，咁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即係激鬼死佢。諗住威。 哦，咁嗰場可以留翻一陣國家打俾講。咁啊，即係。較為重嘅，即係比較 都 國民嗰場都唔使點講啦，嗰場波我頭先都講過啦，咁啊二比一輸波出線，咁嗰場波輸其實就個陣容太爛啦，同埋即係最近嗰個多蒙特個方面都太差，咁我諗都係大致咁講完，即係車仔我哋冇乜點講嘛，即係嗰場波即係平平淡淡，咁就二比零贏呢、這個好温馨啦，上半場已經入一上半場嘅頭同尾就。這個伊杜一球，卡伊一球，咁啊搞掂咗啦。咁下半場就一路都係磨住嚟踢咁樣啦。杜奧巴有冇啲咩 feeling 啊？ 杜奧巴，師兄，杜奧巴就好似車路士俾咗啲紀念品佢啊嘛，有個銀靴嘅，我記得好似。咁啊，所以杜奧巴都即係、就是、我諗我哋呢一類咁嘅球員為球隊咁盡力，去到啊，即、就、係、是、雖然就面對翻住車路士咁，但係冇入波啊！咁啊冇入波就慶祝啊！ 喂喂，你話呢啲咩？哇！你咩心態嚟㗎？咁入波點啊？入波你屌鳩佢啊？ 入波咪由佢咯，入波冇嘢㗎。我又唔會好似某啲人咁。啊！即係就人斷腳咁樣嘅，咁啊唔係啊，佢的 我就 我都有就 啊，的而且確咁啊，杜奧巴為車路士的確帶來好大嘅貢獻，咁啊球迷都好鍾意佢，咁全世界車路士嘅 fans 都對杜奧巴都致以好崇高嘅一個敬意。 梗係啦，佢點樣表達佢對車路士份愛先？ 係，梗係啦， 屌你真係， 佢以唔入波嚟表示 咯。就算入波我都唔覺得佢會做埋嗰啲行徑先啦 ，at least 即係一轉咗會之後，原來個人係會變嘅。 又慘到啊！又慘到啊 ！Steven 老師，其實呢場波咧，你話成場波過程啊冇咩好講，但係花邊咧，其實賽前咧，其實真係好多嘢睇嘅。你譬如話兩個領隊啦 ，OK， 即係文仙尼同摩魯啦，其實都有啲淵源啦，因為文仙尼走就摩魯上國米嘅時候時代。咁啊，然之後雲仙尼又翻嚟倫敦啦，少少好似即係呢度都係佢半個家咁樣啦。咁、然之後，所以係領隊方面，但係雲仙尼嗰個焦點其實就賽前就俾杜巴蓋曬嘅， 係 因為所有大部分嘅訪問都係同杜巴 同摩魯 做嘅。咁啊，其實好 sweet 嘅喎，即係杜巴、即係問佢翻嚟呢度，佢又翻嚟屋企咯。咁咪話呢度俾到你啲乜嘢咧？俾到我一個 family， 哇！佢真係諗都唔準使諗，一個字 family， 因為呢度就係一個家庭。 冇錯。 咁啊，然之後記者再問佢，即係話你會諗住收山會唔會翻嚟呢度咧？咁啊，一定會。咁啊，然之後摩魯嘅解嘅回答咧就係、是、I think so。OK， 兩個都有答案。 未來眼 係，其實我就係諗過杜奧巴會唔會出年加翻嚟車路士？我諗。 我其實我想 佢就話即係。呢度即係車仔呢、就基本上會就算佢收山啊呢度都會有個位俾佢嘅。 喔、哦、咁 領隊又好 ,coach 又好咩都好都會留個位俾佢嘅。咁所以即係咁成場波你見到好溫馨啦、即係 OK, 即係未開波前嘅走埋去摩魯度咁大家攬一攬 ,OK, 咁臨尾完場啦攬住泰利又哇即係好似搞機咁樣啦咁攬晒所有人咁見到佢眼有淚光咁即係呢個球員係一個即係都你可以叫做一個車仔球員啦。 啊絕對。 絕對係啦。 絕對係標誌性嘅。 係啊咁成場波其實你要講嘅就係、是、我覺得就冇得講啊即係嗰種呢、這個加塔沙雷嗰種打法其實就好撚啱車仔打， 其實就車仔就應該贏嘅，贏。 因為對 波，口風唔同咗、 我禮拜二點解會咁保守，即係自填嗰塊 red card 俾嗰啲特缺人咁樣去踢過，咁啊保守啲。 咁樣哇，咁哇，你都啊真係功臣喎、你都係一個 red card 人喎、 啊。喂，要指分又要整一晚喎、大佬。 咁你而家咁講，喂，你而家咁講難保即係做完節目又踢過嘅啫。 咁都打完咯，咁啊冇辦法啦。 關人撚事啊嘛。咁、okay, 哦、樣對波其實呢我唯一一個球員要即係我想講埋先啦我覺得就係、是、即係我覺得對波可能因為呢啲咁嘅老嘢太多啦咁同埋可能個踢波嘅方法其實對波唔緊迫嘅 ,ok, 咁你 即係踢得太唔緊迫嘅時候咧，你係好多時間俾住車仔去睇住嚟踢嘅。咁、哦、你 加拉塔沙 係啊， 爭啲㗎啦。 係啊， 個個都係太多呢個過氣江湖大佬。 啊！呢個直情係添啦，咁同埋唔過氣嗰件咧，其實我覺得應該有一件係可以靠得住下嘅，但係嗰件就冇表現嘅，油馬斯呢件真係咧，係啊、哎，真係呢件其實真係喂呢件唔係過氣噶，你唔好撚成日睇住倒翻。 今年同上年爭好遠啦、啊， 係啦，啲質擊冇撚曬，即係你唯一一件可以打得比較有侵略性嘅係呢一件，咁但係都唔見到佢發揮作用。 我諗今年加拉塔沙雷同上年係有啲距離嘅，就算喺土耳其都。佢、嗯、都唔係土耳其都唔係 head 住啦，佢、嗯、都係第二啫嘛，係、嗯、嘛？ 係啦，咁、嗯、但係就文仙尼都係中間接掌嘅，咁啊帶到入八強出到，即係十六強出到線，唔係即係帶到入十六強、三十二強， 八強 OK 㗎啦， 有交代㗎啦，但係即係出到線都係唔錯嘅一個結果啦。咁、嗯、啊，使唔使休息一陣啊？呢次好似強啊，係咪啊？嘛，仲有？ 咁啊，先读咗， 读咗网友先啦。 头先大家讲咩？一二比零，跟住反胜三球呢样嘢。 系啊， 系搵啲嘢搭下。 即刻就 讲下曼 联。即刻就第一时间有网友提供啦。Oscar 已经讲咗，佢第一时间谂起拉科对 AC 米兰。 嗯。 咁啊，亦都系我冇记错，就系、是、AC 好似系第一回合赢4-0，跟住俾人炒五，但系翻到作客咧就输五球。 拉科 系咪对摩纳哥啊？唔系， 拉科对 AC。 O K 系啦。 O K 可唔可以具体少少提供系边一年份咧？ 冇记错，正正就应该系波图嗰年。我冇记错嘅话，波图攞冠军嗰年。 O K 如果冇记错嘅话。 O K 另外咧就系、是、上年巴塞， 嗯， 又系啊， 系啊， 黄海通，佢就话 AC 先赢2-0，跟住作客去到老鹰一输四粒。 系， 即系想帮阿 B 揾翻一个好啲嘅记录，都系揾唔到。是啊，真 系。我有啊，应该嗰个纪录咧，就应该系第一个喺欧联淘汰赛 hat trick 嘅球员。 哦，唔系嗰个，我知嗰个唔关 B 事嘛，嗰、那个系猪狗不如嘅事啫。系啊，即系嗰个同阿 B 冇乜关系噶。咁阿 B 继续系创造一啲大家唔想要嘅纪录啦，譬如第一季嚟到就两败俾利物浦啊，呢啲系我哋、嗯、即系佢想我哋记住嘅啫，冇乜问题嘅。咁我哋真系一定会记住阿 B 嘅。唔会忘记佢嘅，系啦。咁啊，仲有咩可以读下？ 喂，系有啊，响我哋个频道都有讲话。喂，你阿经仔，你嗰晚睇利物浦嗰场，你球迷会度多。咁啊， 喂，系讲下，你有冇诶波波商有冇讲过啊？ 冇讲， 我冇讲过。 系系， 讲下 几 高兴 先啦。因为你头先话咩啊嘛，好捻憎啲伦敦人啊嘛。其实如果嗰日你喺马会，你都觉得我哋好捻乞人憎噶。 点解咧？ 系咪先？因为我哋耶捻晒啊嘛，嗰日。 哦，系咩？ 啊，喺马会沙田。 系唔系喺嗰个广场二楼嗰个马会嗰度。 哦，投注站。 两层嘅，系投注 站。哦，OK。 就上面嗰层又封咗，爱嚟做我哋球迷会嘅爱嚟睇波最。 喂，系真系利物浦球迷会包咗嗰度嚟睇。 冇错，香港嘅官方利物浦。 哦，即系而家马会哇咁捻识做生意嘅，即系连投注站呢啲都捞埋。 佢有呢， 有冇饮饮食食噶？ 应该系同马会合作。 OK， 有冇饮饮食食？讲嚟听下，讲嚟听下。 其实嗰次即系。正就好似阿 Stephen 去嗰次啦，因為阿仙奴之前又搞一次啊嘛， 係啊碎咗咯， 一樣地點嘅， 唔係都係投注站嘅， 都係投注站。 哦 ，OK， 亞會同埋呢個球迷會合辦嘅應該 ，OK， 咁啊有啲友善嘅主持啦，阿 Kit 啦， 係啊 Kit 啦， 有份， 你嗰晚都係。 系啊，嗰个都系，咁、 okay, 啊有啲抽奖啦，咁啊有嘢食啦，有嘢饮啦，咁、 哦、 啊大致上嚟计就、OK、 都有一投注嘅， 有， 唔使问， 呢个唔使问嘅，系专门嘅投注窗招呼你， 系， 同埋你上到去一定会问你登记咗投注户口未啊，咁样 叫你开翻个 account 啊， 有啲礼物啊，咁啊有啲 Starbucks 券、啊， 咁就当晚冇曼联球迷、 啊、Starbucks 券咋？ 你想咩噶？ 你想点啊？ 我哋 你嗰次有咩噶？ 话晒你利物浦咁啊！我哋阿萧嗰次系有个云家公仔咯。 哦，唔系你嗰啲系咪自己整噶？你个球迷会自己整噶？ 马会噶， 哦。 不过嗰次我见到佢哋阿仙奴球迷会系真系好有心思嘅，嗰啲礼品啊，整各样嘢咧， 系 好有心机整嘅。 系。咁但利物浦就冇公仔冇成。 知 呢个冇。咁呢个系个别。 嗰晚因为我哋你阿仙奴嗰日咧就有阿大师嘅，咁另外咧我哋都诚邀咗阿的哥一齐去嘅，咁可惜阿的哥抽唔到奖，我几想佢抽到奖。 系。 系咯。 系的哥真系好捻勇嘅，即系敢出席呢啲咁嘅场合嘅啫。唔系，咁我想问嗰晚有冇，即系嗰晚利物浦对唔系曼联对利物浦嗰晚，你睇嗰阵时有冇曼联球迷喺度咧？ 吓，冇啦，梗系冇啦， 仲唔够胆有 啦？即系譬如可能楼下嗰层咧， 冇噶， 有 楼下人哋 我楼下嗰集就住站嚟噶嘛， 八买咗曼联噶嘛，嗰啲都系噶嘛，有冇啲有用嗰啲八即系拿一把刀走嚟踢鸠 你？讲捻到啲曼联球迷咁捻勇武先得噶， 咁蠢噶咋？ 反而 即系啲网捻就喺上网上面喺度屌噶咋 ？O K， 阿谭会意识咗个本来系曼捻嘅，后屘转捻咗捧利物浦。 系 啊，屌你老真系大捻！ 佢咩？佢有识啲咁嘅人嘅咩？ 系啊，有识啲咁嘅人，你问下佢啊！屌 咩？有啲鬼仔系咁嘅咩？ 唔系鬼仔。 哦， 我谂鬼真系会嘅。 喂，最后问多杰斯一样嘢啊，即系讲开曼联嘅话，打到嚟呢、這个嗱呢一场叫做即系今年打得最好之后啦，你估翻嚟联赛会唔会好翻少 啲？会啦 ，OK OK， 讲啦 ，OK OK， 答埋你先，都冇乜机会讲。OK， 即系冇嘢值得再嗱、第一，我 summer set 嘅 quota， 阿 B 哥都帮我打烂埋噶啦 ，OK， 八场。输八场，而家输到第九场 ，OK， 冇啦，乜嘢都冇噶啦， 唔系打得好少少。 嚟紧嘅两场嘅联赛系难打到不得了、 啊、 ，OK， 一场系呢个礼拜周末作客去韦斯咸， 嗯， 曼联球迷就知道啊，地狱球场嚟嘅 ，OK， 好还好啲就系韦斯咸啱啱输完两场，你话如果撞呢场波早啲踢，你真系冚家铲啦、啊，对韦斯咸系敷晒添出嚟噶，即系嚟紧话俾你听，嚟紧呢场波已经难踢到不得了，作客去韦斯咸， 就冲 面对住成扎高大佬系咁斩，喂唔需要再。佢都唔需要理你咁艾夫拿有几快有几慢啊？OK， 阿大 Sam 系喺中场就斩噶啦。OK， 总之顶捻到九十分钟，你顶捻得到就话你好嘢啦。卡劳尔喺度，阿路兰喺度，跟住Carlton Cole喺度。喂，同第一循环3-1赢嗰场系唔同啊！嗰场波韦斯咸好多件头先提过嗰啲都冇喺度， 冇卡劳尔嘅，应该冇卡劳尔。 冇嗰时冇， 唔系 嗰场冇卡劳尔，嗰场 肯定冇。嗰场仲出嗰啲咩迪亚美啊，嗰啲你唔系名都未识。 伤紧啊嘛，嗰时就。 高会唔会同卡劳尔一齐出就？ 会都应该会，都有咁嘅机会。嗱，第呢场好难踢啦 ，OK， 就中。 开心完去到下个礼拜，哎，好彩嗱，我下个礼拜二晚咧。我坐飛機，唉，嚟一個冇眼睇，OK， 唉，3:9曼聯開波咧，我12:00我起飛啦 ，OK， 咁我呢集咧，我又做完之後又要暫別啊，唔係唔做啊，咁啊，一個禮拜，因為我去咗瑞士 ，OK， 咁我禮拜二上機嘅，咁啊禮拜二就會對曼城主場作客啦，唉，冇分別啦已經， 冇分別， 即係又輸咗9成啦，咁啊。输唔紧要，嗰因为都系输阿 B 哥嘅啫，大家唔使咩，总之输定咁就系噶啦。咁你即系嚟紧两场已经可能系输到11场啦。OK， 又或者输到10场啦。即系你话嚟紧两场波可唔可以攞晒6分咧？ 冇可能， 冇可能， 冇可能。曼城嗰场冇可能过唔过到？ 冇，即系嗰样嘢好难带得到啦，因为对波系烂咗就系烂咗啦。咁即系。即係所以唔好大家有太大期望咯，即係今屆冇期望啦，對哥。 好啦，咁啊，呢節最後臨完之前啦，講翻啦，咁因為威格禮拜四冧嚟嘅，禮拜四晚冧嚟嘅，咁所以就其實禮拜三晚啦就已經上咗電視冰冰啦，今個禮拜其實有電視冰冰嘅。另外琴晚嗰集嘅反晚啦，今日下晝亦都上咗啦，咁啊 total 5節嘅，即係呢一季嘅。 係啊， 呢一季度嘅最後一集。 獅子龍我講係5節嘅。 係啊，做到死咁就 OK 剪到。咁啊，所以就大家可以即系呢一刻开始可以下载翻啦，休息一阵啦，翻嚟第三节。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